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求你保守你的圣徒们，保守我们的耳朵，保守我们的口，因为人不能凭着己意乱解你的话语，人能够讲你的话语，无非是由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人能够听到话语也是他的工作，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如同他在初代教会动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两周前我们看到彼得的五旬节讲道，他是用先知约珥来解释圣灵降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就代表末世已经临到了，就宣告基督已经来到了，也指向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基督必要再来的那一日。那一日会有上帝的审判。彼得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继续解释这位主是谁。在先知的约珥口中，主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但是彼得宣称主不仅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道成了肉身，上帝的儿子成了人，他来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墓穴里三天，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被高举在上帝的右手边。彼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以色列人，彼得的听众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在万民之中特别拣选出来做自己子民的人。请，对不起，这是不是有噪音 ？Sorry， 请听我的话。这和合本总是翻译的非常客气，其实是一个命令语气，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不是别人，是你们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你们认识他，因为上帝借着他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没有人争辩，这是没有人争辩的事实，而你们认识他却不信他，你们都看到他行大事却不信他的工作，你们以为他疯了，你们说他亵渎上帝，你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而他既然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人之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彼得在干什么？ What's he doing？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位老师说，你们不要讲预定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太加尔文，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要雅米念一点。显然彼得没有上过神学院，也没有拿过那老师的那堂课。彼得说他按照上帝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也就是说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是上帝所预定要发生的事，然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们不要忘记，说这话的彼得在不久之前才在一个小使女面前三次不敢认他的主，发毒誓，我不认识耶稣，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现在他在这一群人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杀了耶稣。彼得很勇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预测门徒们都要跌倒，彼得怎么说？众人都虽跌倒，我总不能。他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在客西马尼，我们的主他匍匐在地，大声哀哭，他痛哭祷告。彼得呢 ？Not a worry， 在睡觉，还带一把刀，非常的勇敢。 有勇无谋，他说话很勇敢，却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这个彼得，使徒行传二章的彼得，他对这一群谋杀耶稣的人说，你们认识他，你们杀了他。短短一个半月，彼得成了不一样的人。其实你注意，门徒们都成了不一样的人，就在50天之内。就是当彼得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话，他才开始说真话，他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犹大、大祭司、文士们、法利赛人、比拉多、罗马人、罗马兵丁、犹太人，都是无法之人，没有人可推卸责任。每个人都有一手，包括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谋者杀了耶稣。你们不是那些人，不是有一些坏人，不是他们，而是你们虔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你们杀了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彼得在做什么？他在讲道，彼得在传福音，彼得在做一个人传道的时候该做的事，告诉人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掌权每一件事，包括拿撒勒人耶稣的死。同时传福音，他不只宣讲上帝，而且上帝的作为。传福音的人也必须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都不信上帝，你们都不认上帝儿子，而且你们把上帝的儿子杀了。你们有罪，你们是罪人。彼得他传道就告诉人这两件事情：第一，有全然主权的上帝；第二，全然无可推诿的罪人。这很硬，很硬的福音，有用吗？太硬了吧。也许彼得应该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要你们活出美好，或者他该顾念人的软弱，知道人担忧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不要跟他们讲罪，这会造成人心里的压力，他们就不会来教会了。或者彼得不应该讲上帝的预定和拣选，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呢？但是彼得说，耶稣是按照上帝的定旨、确定的旨意和先见预定确知，被交与人。但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在圣经里面，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全然没有抵触的，因为你们把他杀了，而且你们乐意把他杀了。没有人强迫你们，你们有选择，不是吗？你们选择了巴拉巴，强盗巴拉巴，却撇弃了拿撒勒人耶稣。你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还记得吗？你们说过这话，你们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当彼得说你们杀了耶稣，这就是他的控诉。彼得对你们的控诉是那么的全面，我们就必须思想他口中的你们到底是指谁？谁杀了耶稣？上帝为什么定义将他的儿子交与人？你们杀了他，但是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必须上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意外，不是偶发事件，不是 some plan gone awry， 不是某个计划失控，或者某些人的计谋得逞。耶稣他自己多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 What's going to happen？ 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什么上帝儿子要成为人子？为什么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你们把他杀了，但是是谁的罪送他上十字架？你们， 你们就是我们。我们杀死了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父把他交与人，为了你我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后来宣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会好奇一个本来有勇无谋，其实是懦弱无能的人，一个害怕小女孩的人，居然可以站起来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谋杀了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你仔细想，其实这并没有那么奇怪。你听过用爱发电？我不太确定能不能用爱发电，但是一个人知道上帝的儿子爱我，为我死，这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彼得已经明白，保罗后来要明白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上帝的儿子为我舍己，这本来是世界上最坏、最羞辱、最糟糕的事，这代表我杀了上帝儿子。但是对蒙恩得救的人来说，却成了最好的事。这就代表我永远不死，这就是福音。故此彼得了解，他不可能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没有拿撒勒人耶稣舍命做多人赎价的福音。如果人们要听到十字架的福音，人们就必须认知我自己是罪人，而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不能没有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而且罪深恶极。如果你我的罪足以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拯救自己。你让罪人选择，罪人就永远会选择犯罪。若非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没有人会得救。若非上帝掌权，彼得根本就不需要对人讲道。若非上帝有完全的主权，我们就不用传福音，因为讲了也没有用。以色列人，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都看过耶稣在你们中间行神迹奇事，你们还是不信。如果连神迹奇事都不信，讲道有什么用？传福音有什么用？彼得比任何人都明白，若取决于他自己，他必然会失去救恩。他知道，他之所以没有被撒旦得着，是因为他的主曾经为他求。因为父定义凡赐于子的，子一个也不失落，包括彼得。这就是为何彼得传道，这就是为何你我传福音。因为我们确知，若非上帝预定定下一群人，招这群人来做他自己的子民，一群全然不配的人，就没有人会归向上帝。而上帝定义人要得救，就必须听到福音，就必须有人传福音，就要有人传道，就连上帝的儿子都必须传道。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叫他做的传道人。他说，我就是为这事传道，这事出来。你们杀了耶稣，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24节，为什么他不能被死拘禁？或者为什么耶稣不能死？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彼得在这段讲道之中引用了好几篇大卫所写的诗篇，在24节他引用的是诗篇第十八篇的片段，在那里大卫写：“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肥累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罗网临到我， 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把死亡的绳索翻译为死亡的痛苦，就是彼得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当新约的作者引用片段经文的时候，读者最好是回到原来的经文，再去看那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大卫接下来在诗篇十八篇写：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上帝。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中的清洁偿还我。谁遵守耶和华的道，谁是完全人，谁能够按照自己的公义，凭着自己手中的清洁得到上帝的赏赐，不是大卫。这首诗是大卫写的，这首诗表达大卫对上帝的心志，但是这首诗不可能是讲大卫，因为大卫犯罪，而且犯了极大的罪。谁一次没有违背，谁一次没有退后，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为什么耶稣不能被死拘禁？一般的解释，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他不能被死拘禁。我要试的，但是我不认为彼得在此强调是基督的神性。彼得的重点是耶稣他不能被死拘禁，不仅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更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而他顺服，他没有犯罪，他一次都没有退后，因此上帝使他复活，是耶和华按照耶稣的公义报答耶稣。耶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得上帝赏赐的人。彼得接下来在25-28节引用诗篇16篇来解释耶稣复活。当时犹太人其实就有人要复活，在末日复活，集体复活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通常没有某一个人要复活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说，诗篇第十六篇并非在讲论死人复活，而是说上帝拯救活人脱离死亡的威胁。但是彼得说这篇诗篇预告耶稣复活。和合本在使徒行传20:25漏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因为大卫指着他说，这很重要。彼得等于说上帝必然使耶稣复活，因为先知大卫早就预言他要复活。而我们可问彼得是否乱用经文，他灵异解经。首先，如果我们认为使徒行传2章是圣经，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我们就必须认知这是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正确的解读大卫的诗篇。这是彼得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讲道，就是保罗后来所说帕子在基督里已经被除去的那个方式来读圣经。耶稣他自己说，犹太人读圣经以为其中有生命，却得不着生命，因为帕子还蒙在他们心里，他们没有来到耶稣那里，他们不明白圣经，旧约圣经就是指着耶稣为他做见证的。也就是说，人要正确的读圣经以得着生命，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就必须明白整本圣经都是关乎耶稣，旧约新约都是如此。以基督为中心，这不是我们后来发明的口号，也不是改革中神学院的专利。 I'm sorry 利人，不是，这是新约教会从一开始就有的诠释架构，也是我们主从起初就教导的圣经论，以基督为中心。彼得就是用这个圣经论来解读诗篇。在29节，彼得强调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必然不是说他自己，因为先祖大卫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埋葬了， 直到今日，大卫还在他的坟墓里。因此，当大卫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不是指自己说的。因为大卫的身体见朽坏，大卫的坟墓不是空的。而拿撒勒人耶稣死了埋葬的，他却没有留在他的坟墓里，上帝却叫他复活了。耶稣的身体没有见朽坏，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确知彼得不是随着诗意解说诗篇，因为彼得是按照主耶稣他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诗篇。耶稣他曾经对问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See Doctrine of Scripture， 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是耶稣在引用诗篇110篇，也是彼得在34、35节所引用的经文。要回答谁是坐在主耶和华右手边的我主，彼得就必须眼见基督升天。耶稣升天就证明他就是那坐在耶和华右手边的主。上帝借着复活平反 vindicate 平反耶稣。复活是上帝称拿撒勒人耶稣为义，复活证明耶稣是义人，不能被死捆绑，是上帝的圣者。但是耶稣升天又有不同的意义。耶稣升天是他的登基 coronation， 他登上宝座。彼得他们看到耶稣升天，他们就确知耶稣就是坐在耶和华右手边那大卫的主。耶稣坐在父的右手边，就表示父因为他儿子的顺服，就赏赐给子最高的荣耀，万民之上的名。坐在父的右手边，上帝的儿子就领受父一切所应许他的，他要列国就得列国，他要儿女就得儿女，他求荣耀就得荣耀，他求父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他就一个也不失落，他要圣灵所应许的圣灵，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印证耶稣是受膏者，他是基督，他从父领受了圣灵，毫无限量，再将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彼得这篇道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事实是你们杀了拿撒勒人耶稣；事实是上帝却使他复活了，这个都是我们所见证的。二，在诗篇十八篇，大卫他说明什么样的人必不能被死亡拘禁，而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犯罪。三，在诗篇十六篇，大卫已经预先讲论基督的复活。四，诗篇132篇十一节，上帝向大卫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在诗篇110篇，大卫却称这坐在耶和华右边他的后裔他的子孙为我主。最后六，我们都见证耶稣复活和基督升天，而耶稣复活和升天就证明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你们众人也见证圣灵降临，五旬节，这就是上帝立拿撒勒人为主为基督的证据。这其实是有点奇怪，就是我讲到其实是在解释彼得的一篇讲道。 I'm trying to 彼得他明白他为什么讲到，因为他明白人如果要 凭着自己的分辨能力来看眼前所发生的事，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些事真正的意义。人需要听到道，也就是人需要凭着上帝的话语来诠释、来解释他们眼前所看见的现象。换言之，人都可以见证奇迹异能，你可以经历神迹奇事，但是若非有人按照上帝的话语依靠圣灵来对你解释这些现象，你不会明白神迹奇事真正的意义。以色列人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中间行的大事，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些神迹奇事是上帝见证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而彼得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向人解释他们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实。彼得在干什么？这就是传道吗？这就是讲道吗？按照上帝的话语，对最不可能领受真理的人宣告你是罪人，你的罪把上帝的儿子钉十字架，但是上帝叫他复活了，上帝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关于这段经文我们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我想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些应用。我们传福音并非我们自己多有亲和力，或者我们有东方不败的逻辑初级就可以打败它，或者我们找到某种传福音的秘诀，而是上帝定义就是要借着人的传道，人听到好叫人相信，以至于得永生。像彼得五旬节那天面对一群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谋杀者，那群以色列人，难道彼得不明白那群人的心理刚硬吗？难道那些人不需要先做一些，为他们做一些福音预工来软化他们的心吗？何必讲道呢？我们应该先吸引他们来聚会，办一些座谈会，办一些茶会，办一些轻松的活动，让他们先进到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这篇道逼使我们检视到底什么是讲道，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福音事工。这对新庄福音中心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建立一个教会，不是社交俱乐部。彼得这篇道逼使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在这教会所传的福音是否能够叫人求告主名以至于得救，我们的福音是否救人，还是只不过帮助人活出美好。然后你如果要职堂的话，你可以去上职堂课，还有职堂老师会教你做这个做那个，如何吸引人来教会。我们也可以办各样的座谈会工作坊，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事工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办一些亲子活动，改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办英语营、理财营、桌游营，耶！你可以办这个办那个，但tell me out，不要把我算一份。我对你们的期望是：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做，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为你们求的。因为唯有那叫你得永生。我们必须问，我们是否爱人爱到一个程度，就像彼得爱这些人爱到一个程度。He forgot himself. 他忘记他自己了，他忘记他自己的身位。我们是否爱人爱到一个程度，就只给他们最好的、唯一的福音？我们自己是否得着这福音？我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他却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分享的是否是这一个福音？彼得这篇道 也逼使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听到的内容。我们是改革中，我们归正，我们有纯正的福音，因为我们不讲方言，我们不搞医治特会，我们讲到以基督为中心，因为我们每一篇道都有提到基督，但是有一种讲道的方式，你可以长年累月说基督基督基督，谦卑合一，却从来没有叫人认识基督。我恐怕在我们的处境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到纯正以基督为中心的道，却不认识基督。我们以为自己谦卑，却未曾在听到中看到基督他如何谦卑。他有一颗破碎的心，你总会有人要求我们，你要有一颗破碎的心，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基督他有一颗破碎的心。破碎的心，与其要求你们要有一颗破碎的心，我真正需要告诉你们的，我真正需要在你们眼前活现出来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破碎。其福音是上帝救人的大能，如果福音救人，就必定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会看到福音如何彻底改变这些以色列人的生命。人的生命要改变，首要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要告诉他们福音就是你是罪人，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要人谦卑，你要人顺服，首要不是告诉他们要谦卑要顺服，这谁不会说，你首要是要将他的目光指向基督，指向那真正谦卑顺服的，具体的指向那虚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的拿撒勒人耶稣。 How does this work?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彼得他引用诗篇十六篇，但是你注意他没有引用诗篇十六篇的最后一句话。 He left that out。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天以色列人听到彼得说，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他们的心中马上会自动补上，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如你听到哥哥爸爸真伟大，你马上会补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什么是耶稣在父的右手边永远的福乐？我们需要知道，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就是为了这个福乐，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什么是耶稣的福乐？为什么他上十字架？谁是耶稣的福乐？你们，你们是耶稣的福乐。诗篇十六篇第三节 ，See, you gotta go back to the 上文下文。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向父所求的最后一件事，他求什么？你们，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说，基督在天之心，莫想他在地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莫想这位主，这就是你的主，你的基督， 他在父的右手边以你为乐。人要如何改变？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唯有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圣徒的生命才可能真实的改变？我们是否相信这样的福音才是能够拯救人的大能？我们是否知道这才是最实用的福音，也是彼得的福音，叫人目光转向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这才是实用的福音？为什么我们只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有默想，我有仰望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如今在父右手边以我们为乐的耶稣，你才有成圣的动力。唯有具体确实认识这位耶稣，我们才可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们才有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动力。 Why? 为什么？因为确知我们在天的主耶稣如今以我们为乐，我们怎能不讨他喜悦？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听到福音，有人曾经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儿子上十字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罪。天父，求你让你的儿女默想这最羞耻却是最荣耀的事实，好叫我们的生命反映这个事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